做比如说翻译一些文件的时候呢，会说比如说地铁每天的运这个载客量，哎，就是 ridership，rider 就骑的人坐的人 ，ridership 就是那个载客量、哦、运客量。 呀，他这个 ridership， 他这个。这个就这么用很形象的， 对对对， 很形象的。 对，我们经常看到说什么 a train ride， 就是乘坐火车。那么你既然是有一个 a train ride， 那你就是一个 a train rider， 你是 ride a train， 你是来坐火车的。 对 ，ride a train， 对， 那你就是一个 a train rider。 顺势就把这一名词变成把动词变成名词了。 对呀、 啊，啊， 你是一个 rider， 我也是一个 rider， 大家加起来就是 riders， 那么变成了什么 train ridership？ 哎，就坐火车的 那些人的总量 的总量了。 哎，对对对，我们都知道这个 reader， 读者 readership 什么意思啊？读者群， 读者群， 对，读者的数量。 哎。 哎，比如说像我们啊，京京出的书啊，好多的读者，那么就有一个什么 very vast readership， 有大量的读者群，对吧？ 嗯、 哎，读者的数量这样的意思。 实际上是韩老师出的书 啊，没有 好几本了，最近还在搞签售呢，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 对， 韩老师现在这个什么叫 readership， 不是 readership， 已经遍布全国各地了 啊， 在什么机场、火车站呢，都经常被同学们认出来。 没有没有， 吃个拉面也被同学们认出来了，是不是？ 以后都不敢去吃拉面了，是吧？ 韩老师现在出门要戴墨镜了，已经。 啊，开玩笑。 好，所以你看这个 ride 就是驾乘的意思， 对 啊，既可以驾驶什么汽车，也可以驾乘交通工具。 对对对 ，While not exactly smooth, you feel the speed was accelerating. 嗯，这个 accelerating， 哎，这个词我觉得挺有意思哈。我们平常遇到兴奋就什么 exciting， 对 吧？我们如果想要高级一点，可以跟这个老外学一下 accelerating， 对吧？ 嗯， 哎，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词的升级嘛，升级版是不是？ 所以他老外有时候用词很夸张，但是通过这种夸张，你能感觉出这个词它表达的意思。 是， 像一些什么 overwhelming 这些， 哎、 人都晕翻了，你看这种词语哈，可以记一下。I stepped off 19 miles and a few minutes later at Longyang Road, slightly dazed. Step off 下车，在哪儿下车呢？啊，19英里外的龙阳路下车了。这个时候 slightly dazed， 脑子有些发懵。 嗯，好，这地方呢就是稍微说一点这个小词 step off 啊，表示下车，等于什么呢 ？get off， 对不对 ？get off， 对不对？ 嗯、下车嘛、 ，get off， 对吧？和 step off， 那么它的反义词就是 step on， 就上去了，上车，对不对？好，那么给大家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平常用到的这个 step up， 哎，这个 up 啊 ，step up 什么意思啊？就是加强啊 ，step up one's efforts to do something， 来加大力度做某事 哦、 ，step up。One's efforts to do something， 加大力度。 嗯，这是看到 step 以后给大家补充的一个很实用的词语。Step up one's effort to do something， 加大力度做某事。Step up， 这个 step off 等于就是下车，等于 get off。Slightly dazed， 哎，这个有意思哈。Slightly dazed 就 be slightly dazed， be dazed 就是有点晕乎乎的，对吧？我们都知道这个 daze 其实很好记，你可以把它等同于 dizzy， 你读音都有点相近，你看到没有 ？dizzy， 大家都知道这个 dizzy， d i z z， 晕眩的， 哎，晕眩的 dizzy 和这个 dazed， be dazed 和 be dizzy 可以对比来记，是一个意思啊。 也有那种微醺的意思哈， 是的是， 你看哈， 是 稍微，因为它毕竟不太平稳嘛。再加上速度又做快，又加快了。 是， 哎，我有一次啊去这个外地的时候， 嗯， 就在机场偶遇到一个老外， 嗯， 好，一个老外就说，哎呦，他说能不能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这票在哪儿换取啊？ 嗯， 他说我这次专程到这个中国来，就是想体验一下中国的高铁。 哦， 哎，以前我还觉得这是我在书上看到的哈，人家新闻里看到的，真的真实生活中就遇到了。 哎，我觉得真是，我觉得现在这个中国人的自豪感真的是，以往都没有的。 哎呦，这一个老先生啊，从兜里哗一下掏出六张车票 啊， 然后让我问他，我一看去哪儿啊？北京到南京南 啊。 好，然后就哎呦，赶紧去帮人家办票啊，是怎么着的？就让人家感觉宾至如归吧。 对， 啊，然后他整个把这个江苏地区好多张票都在那循环，然后到广州的这几张票都是来体验咱们的高铁。 其实刚才讲的这个 daze， 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个，因为刚才晶晶在说的时候，我又突然又想到一个这个 dazzle 这个词 ，dazzle， dazzle 什么意思啊？也是令人眩晕， 这个动词 dazzle， 我们经常用它的形容词 dazzling， 什么意思啊？令人啊目眩的， 口呆的， 哎，口呆的啊 ，dazzling。比如说这个演出啊 ，is dazzling 啊，令人什么看得眼花缭乱的， 哎，眼花缭乱这词儿 就是确，哎，它这其实词根都很相近嘛，都是 daz， 哎，是吧 ？daz 啊 ，daze dazzle。还有刚才的 dizzy， 哎，对对，虽然词性不一样，但是呢，它都差不多，是不是？ 都是脑子晕， 哎，没错没错， 因为外面太炫了，导致你脑子晕，是吧？这种感觉哈。好了，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哈。这作者已经晕晕了，然后他说 ，despite this high-tech arrival system， 你看，撇去这个高科技的到达系统不说，啊，说这已经是个高科技的到达系统了 ，high-tech arrival system。 嗯。这个地方啊，你看这个 arrival 还有这个 departure 是相对的，我们在这个乘坐地铁啊或者是这个火车呀或者是飞机的时候哈， arrival system， 其实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它其实这个作者呢，它是指的是刚到了上海之后呢，它是从这个比如说机场到市区的这个 arrival system， 其实就翻成什么交通系统就好了，对吧？只是在语境当中它有一个特殊的含义，不用太去揪这个词 arrival。不过呢，我给它补充一这个 arrival 的另一个比较巧妙的使用，比如我们北京去年接待游客多少人次，这个人次我们会用什么？北京 welcomed 多少 tourist arrivals， arrival 也把它变成可数名词，北京接待了，北京欢迎了多少个 tourist arrivals， 非常生动的表达，大家可以记一下啊。北京 received 也行啊， receive，或者我们通常会用这个 welcome， 显得会更好，欢迎了哈。北京 welcomed 多少个 tourist arrivals， 北京接待了游客多少人次 啊？你看这个 arrivals 到达这里的人次， 没错， 是不是很生动吗？好，继续往下看哈，说 Shanghai is in a way a late bloomer， 哎呀，这词真的用得好，某种意义上说，某种程度上说 in a way a late bloomer，一个后起之秀。 哎呀，我觉得人家这个老外写的真是好、啊、 真是写的好。 对，我们就先不说别的吧，就看我们从中文来做啊。上海在某种程度上，大家一见到程度第一反应就是什么？Degree， 对，或者是 some extent。 这个今年我不瞒你说啊，我这个一年到头这 extent 我可能用不到一次，因为我觉得这个词就是他这个在老外的这个语汇当中就用的就是真的是很少很少。不过呢，我们中国人老说什么在某种程度上怎么怎么样啊，就是这个比如说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都会选择什么词啊， largely， 对， largely 这个词我们尽可能避免什么 to 什么 a large extent， to some extent， 这种表达就很陈旧啊，就是很少用，真的是很少用的。而你看这个地方他用的很巧妙啊，在某种程度上 in a way 啊，它字面意思是什么，从某个方面来讲， 嗯 ，in a way， 对吧 ？in a way， 那么其实老外还有一个说法，比如说从很多方面而言，上海都是一个后起之秀。从很多方面来看，那么从很多方面来看呢，大家可能有各种表达，但是我来告诉你，老外会怎么说呢？老外会这么说 ：by some measures， 他用 measure 这个词来做 ，by some measures。从就 by， 他用 by measures， measure 就不是你们的措施的意思了，而是衡量标准。 Oh. 对， by some measures， 就是按照一些衡量标准来看，就是从某些方面来看。 Oh. 你肯定是衡量嘛。从某些方面来看，上海是一个后起之秀。 对，从某些方面来衡量。 哎，没错没错，他所以老外说，哎 ，by some measures。所以大家如果在阅读理解考试考到的时候要注意啊，这个 measure 不是那个 measure 不是措施了，而是衡量标准。哎，翻成中文就是嘛，从某些方面来看，就这么意思。 大家感受到了吗？从这样的课程当中，大家感受到了吗？这学英语，首先你得去看别人是怎么用的，然后你得记下来，然后你再能自己用。 没错没错， 必须得走这几步才行。你不能说我脑空里那我脑子里突然间凭空砰一下蹦出一个 in a way， 这怎么可能呢？ 对，你必须要积累的、啊、输入多了才能有输出。 对，就这意思啊，是不 是 你得先见识 by some measures， 你才知道以后哦我会用 by some measures。 对， 所以你说学习怎么能有捷径呢？ 对对对， 你不看不积累能有吗？ 没错，所以呢你看老外还经常说什么 by most measures， 什么意思啊？从大多数方面来看， by most measures， 比如说从大多数方面来看，北京都是中国最好的城市啊。当然我们是有点自夸了哈，帝都嘛，对吧？好，当然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哈 ，by most measures 啊，从大多数方面来看，就按大多数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北京确实应该是排在全国的最起码前两位吧，对吧？免得魔都跟帝都之间有纷争，是不是啊？对对对。那么刚才呢，晶晶啊也谈到这个 in a way 啊，我们其实 in a way 呢，在我们做口译的时候呢，其实用的是很巧妙的，比如说我们要大刀阔斧的做一件事情，大刀阔斧，大家一听到之后就晕，对吧？所谓的大刀阔斧就是 do something in a big way。 哦，一种大方式。 哎 ，in a big way， 特简单，你看到没有？哎，比如说晶晶要把这个项目，这个节目什么 promote this program in a big way， 晶晶要大刀阔斧的去宣传这个节目，让更多的听众来受益，对不对？哎 ，in a big way。哎，还有经常会说什么以一种什么，比如说 in a meaningful way， 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啊，就是我们说这什么积极有效的那个意思啊， in a meaningful way， in a 什么什么 way， 大家要记住了，它其实等于什么 in a 什么什么 manner， in a 什么什么 fashion， 这个都学过哈，in a 什么什么 manner， in a 什么什么 fashion， in a 什么什么 way， 这是可以作为替换的 in a way， 小小的 in a way， 中间可以加形容词 in a big way， 就是大刀阔斧的做某事， 没错、 in a fashion， in a manner， 都是以某种方式，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这就是老外的表达方式。您看这后起之秀是不是特别独特呀？ 哎，我觉得太漂亮了 a late bloomer， bloom 是开花哈，对不对？ bloom， 而他把它变成了什么 bloomer， 开花的人，开花的东西，对不对？哎， 对， 哎，那么 a late bloomer 就是花开的晚了，那就是比别人开的晚了，就是后起之秀。我觉得这个翻的特别的贴切，你还有那个秀，花开为秀嘛，对不对？ 是， 哎，对。其实呢，我们在这个做翻译的时候呢，后起之秀还经常说另一个词，叫什么 a late starter。A late starter， start 开始，开始比别人晚。A late starter， 还有一个表达 a late comer， come 到来，来的比别人晚。A late comer， come 就 come late， 对， 变成 a late comer， 还有 a late starter 都可以翻成后起之秀。 好，这三个连续起来记啊 ，a late bloomer， 后起之秀 ，a late starter。 哎，后来才开始的人，还有一个就是late comer， 对，就 come late， a late comer。那么我们中国话呢，有一句话叫什么？后来者居上。哎，我们就说什么？哎，我们会说 the late comer outperforms the forerunner。 outperform 居上了，居前了， 哎、 表演超过了。 哎，没错没错 ，the late comer 就后来者 outperforms。The forerunner， 跑在前面的人 ，forerunner， 大家会写吧？在前面的人，对吧？ 跑在 forerunner， 对， 就是 forerunner， 跑在前面的人， 对， 哎，这就是什么呀？后浪把前浪拍在沙滩上。 哎呀，昨天跟那个傅老师还开玩笑呢。傅老师因为他的新书也出来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哎，我还说傅老师，我说你这个现在也是啊，年纪轻轻啊，真是后生可畏。我说将来呢，哪一天你会把我拍死在沙滩上？ 所以， 对对， 傅老师在韩老师眼中，傅老师是一个 late bloomer。 哎，没错没错啊，傅老师绝对是一个 late bloomer。哎， 太夸张了，改明我们批评他啊，怎么能这样呢？真是、 对对对， 傅老师太夸张了。大家记得啊，后起之秀，因为开花绽放就是一个秀的意思，是吧？ 对对。 好 ，cities like Beijing and Xi'an have been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powerhouses for centuries。像北京和西安这样的城市呢，数个世纪以来呀，都是政治和商业的重镇 ，powerhouses。 大家看到这个词有没有觉得很形象啊？它字面意思是什么？叫动力屋，对吧？ 对 ，powerhouse， 动力屋， 对，提供动力的一个屋子，对吧？那么，哎，像这个，它给谁提供呢？肯定是给中国，对吧？是不是？ 是， 要不然它给谁提供啊？肯定是来 power China's development， 来促进中国的发展。也说，在促进中国发展方面呢，几百年来，北京和西安一直是。哎，是一个主要的动力的来源，对吧？ 对，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你看翻成了重镇，哎，这个词翻这个 powerhouse 还是很漂亮的啊，大家要记一下啊。比如以后再遇到，比如说经济啊、商业重镇啊，你就会想到这个 powerhouse 啊 ，powerhouse。比如像中国，你像珠三角啊、长三角啊，这都属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的 powerhouse， 属于是什么中国的什么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超有力量的感觉。 哎，对对对啊，所以你以后比如说长三角珠三角是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不见得一定要翻成是什么是economically developed regions， 你可以说成什么长三角和珠三角是中国的 economic powerhouses，是中国的动力屋，也就是什么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推动力，那就是比较发达的，发达的带动不发达的地区， 发达的带动不发达的地区， 对， 动力屋提供力量的啊，提供发展的。Heading into the 19th century， 迈入19世纪的时候 ，Shanghai was a modest trading port， 上海还是一个 modest。啊，咱们一见到 modest 就是谦虚的啊，上海是一个谦虚的，大家肯定不能这么说了，是一个 modest trading port， 一个什么呢？一个通商口岸。 对，这个 modest 字面意思呢，就是刚才金玲说的啊，大家一看到它就是谦虚的。那么 modest 还有什么意思呢？不起眼的， 平平的， 哎，平平的，很不起眼的，对不对？很 modest 就是很普通的。 对，比如说，哎，你像深圳，原来就是一个小渔村嘛，是一个 a modest fishing village， 很不起眼的小渔村，所以以后遇到不起眼的小的什么，让你可以，哎，让它微如尘埃的， 哎，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 哎，没错没错，就是 modest。 嗯，好，这样的一个 modest trading port that exploded 开始了，开始 exploded after being opened to the world by Western imperialism。它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呢？开始变化了呢？开始 exploded after being opened to， 是被打开了大门，被什么打开了大门呢？ by Western imperialism， by 西方帝国主义打开了大门以后，就突然的 exploded。 这个 explode 其实呢指的是迅速发展的意思， explode 本来是爆炸的，对吧？ 爆炸了， 哎，对对， explode 就是快速发展的意思，相当于我们所说的 boom， flourish， thrive 这些词，对吧？ prosper， boom， flourish 和 thrive 这些词是可以替换的，就属于它就是被西方帝国主义啊用坚船利炮打开大门之后，上海呢，哎，结果呢，虽然是因祸得福吧，对吧？哎，迅猛发展起来了，是不是？ 哎， 好，那么它其实原来就是一个，真的是 a modest trading port， 很不起眼的这样的一个通商口岸，对吧？是，咱们中国，你看啊，要记住，同学们啊，我们在说我们自己的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时候，叫 reform and opening up。叫改革开放，但是呢，在西方，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有一段就是什么，就是老外强迫我们打开我们的大门，是不是？ 对， 就是咱们这个鸦片战争，对吧？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那个打开就是什么门户开放，大家记不记得历史上有一叫门户开放政策？ 政策， 对，门户开放政策不是我们的 opening up policy， opening up 是我们主动开放， 哦， 而这个门户开放是什么？ We were forced to open the door， 我们是被迫打开的大门，要记住啊，两个概念。所以你看这个老外也写了啊，这个老外还是比较懂中国的历史的，他说 after being opened to the world by Western imperialism，哎， 是被动的打开了大门以后，而咱们那个 reform and open up 是咱们的改革开放的这国策。 对呀，对呀，是主动的， 不一样的， 哎， 啊，这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啊，从一个不算太大的通商口岸，到后来被西方帝国主义打开了大门以后，然后开始繁荣兴盛了， 没错， exploded， 没错。 好 ，we what became known as the Paris of the East。你看 ,what became known, 已经被知晓了是一个东方巴黎。这件事情呢 ,laid the groundwork, 奠定了 for what Shanghai is today, 奠定了今天的上海。 这个地方呢，它的翻译呢，我觉得稍微的有点的小的问题。他说啊，东方巴黎的名声奠定了今天的上海。它其实指的什么呀？指的是那个时候呢，上海被称作，对吧？那个时候啊，上海就是这个中国啊被迫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之后呢，上海啊就这个得名什么呀？东方巴黎，对吧？ 对。 好，但是大家看一下东方巴黎的说法，两个定冠词 ，the Paris of the East。大家注意到这些细节点没有？好，一般我们都知道城市它前面不加定冠词的，但是这地方是特殊的 ，the Paris of the East 很特殊，加了一个定冠词，指的是它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说的那个巴黎的，而是一个专有名词 ，the Paris of the East。 哎，属于东方巴黎啊。上海呢，什么由此获得了什么东方巴黎的美誉啊，为今天啊上海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哎，我觉得这些点呢还是要注意的哈。那么还有什么？为什么说奠定基础这个词组 ？Lay the groundwork for， 哎，这是我比较喜欢用的一个词组，因为我不太喜欢用见到奠定基础就是 lay the foundation。哎，因为用多了你就自己都觉得不想用了，因为这个英语它表达是很丰富的，干嘛一定是一条道走到天黑呢？是不是？你要多换换词啊 ，lay the groundwork for， 哎 ，lay the groundwork for 啊，这也大家也记下来吧啊。以后咱就换一个哈， 没错没错 ，foundation 的就 哎，没错， 就先休息一下哈， 哎，是的 ，lay the groundwork for 也是奠定基础，基础 for what Shanghai is today 啊，有了今天的上海，是一个什么样的上海呢 ？On an unparalleled economic powerhouse 又来了动力屋了，而这是一个无可比拟的经济发动机，经济动力屋 ，and mega city 巨型城市 of 24 million people。一个有着2400万人口的巨型城市。 嗯，好，这地方呢，他又说上海是一个 economic powerhouse， 指的是什么？上海啊，是中国啊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城市。而它前面有一个什么词呢 ？unparalleled 啊，无可比拟的，对吧？还有无法相比的，无法与之相比的。它的意思就是什么？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一个经济地区 啊、哦，有点 经济城市 独一无二的意思。 哎，对对对、啊，这个地方的 economic powerhouse 还是指它的经济的发达程度，或者叫什么上海的经济实力，对吧？这个比如说冠全球或者冠全国，对吧？哎，是这个意思啊。它这个 economic powerhouse 还是强调了上海的 economic strength， 它的经济实力的意思。哎，你看我们看老外在写这个中国的时候呢，他们会经常说什么 China has become an economic powerhouse。For the global economy，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 powerhouse， 什么呀？主要推动力。 哦，主要推动力。 动力物是干什么的？提供动力的。 对， 对吧？ 对。 哎，所以呢，他会说，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 powerhouse for the global economy， 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动力物了。啊，其实你要转换一下的话呢，就是什么 ？China ha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powering。Global economic growth 啊，或者 global economy power 做动词就是推动的意思， 也是提供力量。 哎，没错没错、嗯。所以呢，变成名词就是中国成了一个全球经济的一个 powerhouse、哦。哎，这么变来的。 那这个 powerhouse 这个词还真是一个极大的赞誉呢。 没错没错没错。 是吧？它肯定了你的经济发展和你的经济成就啊。 哎，对对对。 啊、而且具有生命力啊，你的经济是活的 powerhouse。 对。 后面还有一个 mega city。 啊，这个 mega city 就是我们所说的特大城市啊，特大城市 mega 特大的，对吧？超大的 mega city。而且你看啊，我们在之前上课的时候给大家讲过，比如说拥有24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哎，大家来看一下啊，拥有多少人口的城市？我们如果让大家来翻的话呢，大家会翻什么 ？A city with a population of 多少人？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啊，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哎，其实英文当中很简单，就是 a city of 多少人，看到没有？ 加个人口数， 哎， 就可以了。 直接 of 就好了，没错没错。 对，直接这个 of 就好了。嗯，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时间只够给大家讲两段了啊，但是两段呢，也体现出这个作者呀，这个文笔之劲道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很多叫 slightly dazed 的感觉、啊。 对对对， 韩老师，再为我们总结一下吧。啊，今天这里边一些亮点啊，或者是这个文章的一些特点。 嗯，整篇文章呢，我觉得其实还是啊，按照我们之前所说的啊，这个英文啊，它的语言就是立体、图片、形象、具体的感觉。从一开始我们看到这里边的这个 fork over 多少钱，或者 fork out 多少钱啊、用手像叉子一样把这个钱拿出来，这个形象的说法，对吧？再到啊、讲这个 maglev 啊、什么叫磁悬浮？其实我们中国人都很清楚啊，其实很多老外他也都知道什么叫磁悬浮，但是因为这个英文呢就非常照顾读者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他一定要说得很具体，对吧？你看这就是具体了吧，对不对？ 对 ，fork over 是很形象，是不是？好，再到它的后边的一些细节点呢，比如说这个 build 这种动词，还有刚才说什么呼啸而过，scream through， 非常的形象生动，说明这个车跑得很快，对吧？ 对， 啊，这个呼啸而过的这种感觉，哎，我觉得每个地方啊，真的都到处都是亮点啊，到处都是亮点。 嗯、 再到后边，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 a late bloomer。 a late bloomer， 哎，咱们说的后起之秀的说法等等，还有这个 powerhouse， 我们重点来讲的，其实真的你好好去复习一下啊，这两小段我觉得都有很多很多的点。 你看，咱们今天真是知识一个百刊精讲啊，给大家吃透了这两段。我个人建议大家呀，有时间能够把这两段背下来， 没错， 那真的是很大的积累。 对，其实我觉得英语啊，不见得你要学多少，你每学两句，你把这两句都记下来了， 哎， 你一天记两句，一个月六十句，一年那是多少句， 对吧？ 对吧， 我们都是推荐大家要多记多背呀。那有的同学他就是不记，他就是不背，那也不行。哎，那你也可以，你就反复的，你只要不间断学习也行。 没错，没错， 是吧？你自然就有一个积累。 是的， 今儿的课呢，咱们就讲到这儿哈，大家。是不是收获很大呀？下来有事儿做了呀，要么就先把这笔记都整理好啊，图文都发过来啊。韩老师觉得咱们同学们以前的笔记， 哎呀，太感动了。这也是支持我一直能够坚持啊，每个下午啊，就周五的下午，就是每个月啊一次周五的下午，那么老远，不是漂洋过海，最起码是坐一个小时的地铁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上课的一个主要的动力啊。因为看着大家真的是学习很努力，所以我希望大家还是一定要提交笔记。 好，我们感谢韩老师的这次的精彩授课，大家下来以后继续图文，就是课堂上学到了什么，写几句发上来。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韩老师。老师，谢谢大家的收听， 也谢谢晶晶， 下次见， 下次见，拜拜。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拥有速滑皇后之称的邦妮·布莱尔生于1964年3月18号的美国，她曾经获得五次奥运速度滑冰的冠军，三次花式冠军，是为美国赢得最多奥运金牌的运动员。Born in New York on March the 18th, 1964, Bonnie Catherine Blair was a retired American speed skater who had a fantastic career. Over a span of four Olympics, Blair won five gold medals and a single bronze. She became not only a terrific professional skater, but a record-setting, trailblazing woman whose career path was followed by many after her dominant reign ended.While Blair would ultimately compete in multiple Olympic appearances, it was her 1988 performance at the Calgary Winter Games in Canada that earned her a spot on the Mount Olympus of world-class athletes. When looking back at the early years of a professional athlete, it is easy to say that a person is destined for greatness.While this could easily be said of Bonnie Blair,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 it was a tough road to 1988. Blair started skating at the incredibly young age of four, entering and winning her first legitimate competition at only 7 years old. After graduating from high school, Blair moved to Milwaukee to train with the U.S. National Speed Skating Team, where she could become a true standout among other trained, gifted athletes. Her first try at the Olympics was in 1984, appearing in the Sarajevo Games, where Blair could fail to win a medal. In fact, her performance was very disappointing. Refocused and intent on performing better, Blair increased her training and began to take speed skating more seriously. She was ready for the 1988 Winter Games in Calgary, but outside of America, few gave her a chance to succeed.Blair is remembered today for her overall career, and especially in 1992 Winter Games, but it was the 1998 Games in Calgary that made her a such star.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